龙排道空将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亦都是隧道口一带交通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将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而家龙尾去到近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濠涌，清水湾道的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大学道回旋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和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moment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星期六的早上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PC。 早晨哦。 嗱，一阵间呢 ,Angel 就带我哋返到广州去打卡啦。打卡之前呢，今时今日睇 show 都会打卡㗎。即係好似个个人呢都要入到后台。入唔到后台呢，麻烦啲演员啊、导演啊，就喺门口呢个 backdrop 嗰度呢就握手多谢多谢阿里格多咁样啦。咁 近年其实香港其实喺嗰个表演艺术里面呢、其实都唔系好俾佢后台㗎啦。 系咪啊？ 系啊。 我又唔知道啊。我少睇啊。 最多都系邀请你上台影完相跟住就离开。因为可能尤其是防疫呢段时间啦。咁、大家都尽量避免。可能在一些傳播的情況下，即係怕我哋都擔心感染嘅，咁、所以其實都盡量都希望啲嘉賓去後台啦。 不過咧，香港睇劇啦，咁我知道啱啱完成咗演出，所以都今個早上講下啲即係少少劇場文化嘅嘢啦。咁、你話點解會唔會無端端講喂入後台影下相、打下卡啊咁樣？因為冇我小弟嘅面書就彈翻啲回憶啊。回憶射球出嚟啊！去咗邊個 show 咁啊？彈咗啊，都入去支持一下啦。咁通常都會講一下 good show 啦，呢啲都係文化。但係咧，香港人咧，其實睇 劇場嘅文化。我哋早兩三日未早兩三集未揾咗高志森導演嚟講。係 啊， 其實內地啲觀眾開始真係對待劇場咧，認真啲添， 好認真。 你又可以分享一下其實 B C 係。因為我其實去過幾個地方演出啦，即係包括咗國內，咁國內基本上大部分都去過，其實真係巡演嘅時候。 我知道你講過咩黑龍江啊嗰啲，哈爾濱啊嗰啲。 係啊，冇錯。咁跟住另外我自己都有去馬來西亞演出嘅，咁跟住加上新加坡啊、加拿大啊等等，即係我自己會發現其實佢哋會問問題嘅質素唔一樣嘅。 哦，問問題，即係完咗 show 之後嗰啲 問問題嘅質素係真係睇得出個分別喺邊度。係 咩？ 係咩？係啊，即係例如佢哋點樣去閱讀嘅演出啦，即係例如佢哋會用翻可能係可能有啲演出係靠文本去做嘅，即係佢會睇翻個文本，即係例如係嗰個小説啊，或者嗰、那個一啲典故啊，去講翻喂其實同嗰個故事之間嘅關係係啲乜嘢啦，佢哋對人物嘅角色嘅分析啦，哇佢真係睇得好。好 details 嘅，你問我嘅話，即係我就會覺得係有分別嘅。係啊， 喺香港嘅觀眾可能就去咗打卡啊，或者有後台嗰層面啦。咁啊，內地可能就會之後叫做演出之後嘅 Q&A 咧，就會問多啲關於個創作背景啦。係 啊， 好似都舊時做報紙媒體嘅時候都有跟過上去深圳一啲劇場，又係香港劇場翻到去內地巡演咁樣啦。咁啊都見到，因為有陣時同內地啲媒體啊又係平面媒體去交流咧，咁當然。佢哋文化好有趣嘅，佢所有人都会叫老师， 即系 你音响大哥，即系我哋会叫音响大哥啦，或者灯光大哥啦，咁样，即系其实背后就可能叫灯光师啦，问下啲，咁啊灯光手足啦，道具手足啊，通常都系咁样叫嘅。其实香港即系如果舞台剧场咁样，咁但系翻到去内地咧，就啲媒体朋友，特别记者朋友所有人都会叫老师。 其实你问我嘅话，我系觉得容易啲去谂，因为你好坦白， 因为太多老师咧好棘啊。 但系你去到嘅时候，你会谂，咁点样称呼你咧？但系我用老师就可以称呼咗你去完成呢件事嘛。 系， 不过我都觉得容易处理啲噶。 但唔系噶，都唔系噶。你老师之前咧，仲会加个乜乜哥咁样嘅，一系就 系咩？ 系啊，即系强哥咁样先算啦，咁佢有阵时又会讲强哥，有阵时又会讲下 强老师， 强老师咁样，咁就好confuse 啊！我一开始未接触到佢嘅文化啦，同埋取态系点啦。 唔系，我记得我初上去嘅时候，我系好唔惯嘅， 系 即系你知老师喺我哋嘅定义 真系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嘛，系 teacher 啦。 翻到我其实都用咗年几嘅时间去适应呢一句说话，同埋你知噶啦，呢啲嘢系要自己自己要过到自己个关噶嘛， 过唔到噶。其实因为好多时候，即系譬如我自己有另外啲工作同啲内地券商去合作啦，跟住有啲内地券商都会。讲话啊，呢个系乜乜乜奥老师咁，我都系抬举，我即刻喺微信嗰个抬举啦，就 系 严重啦，即系录音啊，即 系 手都震 咗。只要讲个人唔尴尬，嗰个人就 何必咧？普通人就系普通人，冇乜都加老师。即系我自己香港人可能咁样觉得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是、都要同内地文化点样交融啦，点样接轨啦。咁啊，纯粹由舞台文化讲到日常口头禅啊，或者一啲待人接物嘅文化啦，咁你先可以融入到湾区啊。好啦，咁啊转个头咧，要交俾咧 Angel 老师啊。 系 Angel 老师讲下咧一啲网红打卡点啦。 湾区生活小百科。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呢个节目咧，继续啊，有我哋嘅好朋友啦，有国际品牌及形象顾问啊，彭顺文咧 ，Angel Pan 啊，同我哋分享啊 ，Angel 好耐冇同你倾偈啦，你好嘛？ 早晨啊，你好啊，大家好。 系见到你近排咧，好努力啊吓，喺呢个中西区嗰度拍好多 YouTube 片啊，我都有点赞啦。系啦，咁啊，忙之余咧，你都会帮我哋发掘一下啦，一啲广州嘅打卡热点啦，咁啊，好耐冇。用声音咧跟 Angel 咧翻去广州啦，今日去越秀区嗰度咧有间饼店咧，哇靓得好紧要、啊，不如等你介绍下讲下好吗？嗯， 好，你作为男士你都觉得靓都好紧要系咪？ 靓靓靓，我都中意睇靓嘢噶嘛，靓女啊、靓车啊、靓表啊都中意嘅，系啦。 好啦，系好啦。咁因为咧最近咧就非常之火爆，咁呢一个咧嗱，因为我都未上到去啦，未通到关，咁所以都系睇翻我啲学生嘅分享，同佢哋交流咗咧，就知道广州市越秀区嗰度咧，讲埋大新路啦，咁其实就系一间好火爆嘅 cafe。 睇Angel 发过嚟一啲照片咧，真系好似去咗欧洲咁，但明明喺广州啊吓，留意翻湾区嘅城市入边嗱。我想问咧，呢啲其实喺广州嘅网红热点咧，其实排队系咪都排好耐噶啦吓？ 嗱，呢一间店咧，除咗可以 walk in 排队之外咧，仲可以 book 位嘅。 不如又讲下入边有啲咩主打啦？嗱，你系女士啦，咁啊，你都可以讲多少少，即系关于有啲咩会 wow 到你啊，或者你头先讲到咁火红啦，咁啊。其实喂，内地揾啲靓嘅 cafe 出嚟都好容易啊！佢嘅卖点喺边度咧？ 系啦，其实而家国内咧，即系要几靓又几靓嘅。咁吸引到我个眼球咧，其实就系因为我见到我个学生show 出嚟啦。咁跟住我就问佢，咁我声音导航一下先。去到呢条街行下行下咧，你见到好多唔同特色嘅店铺嘅。咁一直行咧，就突然间见到一个好法式氛围嘅一个餐厅，你净系睇嗰个部分咧，系真系以为自己去咗法国嘅。 嗯 ，OK， 仲要系一啲比较南部 feel 啲嘅。咁其实佢就一间法式嘅蛋糕店啦。咁最近期咧，仲要用一个叫做爱丽丝嘅主题。咁呢个爱丽丝嘅主题咧，一打开门入去之后咧，就觉得完全入咗去一个童话世界。 嗯、 你系完全唔知道自己嗰一刻身处喺呢个广州嘅，咁、而当中咧，佢最特别之处点解有咁多人去打卡咧？除咗装修好靓之外啦，好似去咗真系法国之外咧，咁、其实最重要就系、佢几乎所有嘅出品，包括蛋糕同埋饮品咧，都好食同好饮嘅。 哇！ 咁其中一个咧、我就比较吸引我嘅就叫水蜜桃蛋糕。 嗯， 咁咧水蜜桃蛋糕咧。据我嘅学生分享俾我知道啊，咁啊蛋糕咧个软硬适中啦，咁即系个水蜜桃咧系真系好有水蜜桃味之余咧，咁其实佢里边咧仲有一啲青提啦，甚至乎荔枝果肉嘅粒粒，去令到你增加嗰个口感。 喂，呢、這个直情好似打紧大众点评咁，你个学生即系嗰啲食评啊，即系喺内地嗰啲食评网啊咁样，即系应该好好劲抽，真系即系嗱，有机会 样子真系超级靓。 系啦、啊，咁啊通翻关有机会啊，可以感受一下喺嚟自广州嘅呢个法式嘅风情啦。嗱、不过咧 ，Angel 讲呢个咧，我又回一回你啦，即系意思系，因为咧都睇到咧，其实你话喺广州咧揾啲法国感觉咧都。有嘅就系、呢个石室圣心大教堂啊，我估你都有听过啦呢、个，系 啊，曾经有去过啊， 系啊，其实都系外国 feel 啦，系啦，咁啊，即系揾翻啲历史咧，当年都系即系有呢个巴黎嘅外方传教会咧去接管嘅，跟住依家就落咗地啦喺广州方面，咁啊个建筑咧真系完全即系。嗰、那个位置啊，唔系好似内地嘅，但系咧一过翻隔篱咧，迈森容海尾啊，嗰啲大德路啊，嗰啲咧就开始又系啦，好大反差。但系嗰个 contrast 就几有趣味咯，即系作为我哋游客嘅身份啦，去游历嘅时候就觉得啊，大开眼界。Angel， 你嘅感觉系点啊？上次去呢个地方， 所以 以咧去到你覺得好得意就係因為個反差好大嘛。 係 咁我自己就真係好中意嘅，因為我本身一個驚悶嘅人嚟嘅。 嗯。 去到呢一個廣州咧，就有譬如沙面又好啦，或者頭先咧條大新路附近嘅位置啦，又或者呢一個 church 嘅位置咧，你就覺得哇自己穿梭咗幾個時空啊！咁其實感覺非常之正。但我想順帶提一提，雖然今日已經是九月頭了、 嗯、 原來呢在國內呢其實他們之前在八月未至九月頭呢是做過一出我們叫做什麼粵語的百老匯經典音樂劇，又是大賣的。咁咧就應該，我覺得應該可以出名啦，係咪咧？就叫唐吉柯德啊。咁我哋香港睇唔少噶啦。 係啊， 但佢哋最特別之處，我好期待翻去啊！其實真係好期待翻去睇咧，因為佢哋咧一個咁經典嘅音樂劇咧，原來係用廣即係粵語啊，去表達嘅，所以非常之有趣 啊！咁啊，大家有機會通翻關又可以欣賞一下啦。嗱，今日咧同 Angel 咧講住咁多先啦，咁下集再等你咧。帶一啲咧關於大灣區一啲資訊咧，俾我哋知道啦。咁啊，從住你學生嘅口中，因為冇辦法，依家即係尤其是疫情，香港係相對都嚴重啲。咁最緊要咧，大家平平安安，身體健康啊！嚇 ，Angel 你都係，好嘛？ 身體健康， 好，唔該曬。咁下個禮拜再同你傾，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过去一个礼拜嘅数字显示，确诊数字可能已经有平台趋势，甚至有回落迹象。 但他强调中秋节假期有可能因检测量及上报减少，加上中秋不少市民参与聚会，因此短时间内确诊数字可能仍有上落。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中又重申，新冠绝非流感。他说如果有人指新冠如同流感，担心这个讲法会令市民误解，令他们放松 防疫。卢颂茂又说，如果要复常，亦都要视乎本港的医疗体系是否可以复常。但他强调，现时公营医疗体系的新冠应变级别是第三 A 级，即是每日因新冠入院的人数超过300人，即使使用的病床达到2500张，在最差的时候，有近四成公立医院的非紧急服务受影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劳工处对安达臣道地盘发生天平倒塌事故的调查有把握，因为本港对天平安装及验收等都有法定程序，过程都有人签署确认，但调查需要时间，完成后会向外界公布。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就事故正进行双线调查，劳工处主要调查意外成因，警方亦正调查有否涉及人事疏忽及刑事成分。他又说，事故调查大方向仍然是天平底座的问题，当局亦都已经寻找独立专家协助。被问到业界有意见认为不少地盘赶工是近年工业意外增加的原因，孙玉涵就表示，赶工并非工业意外的借口，承判商有责任提供安全工作环境。当局亦都继续进行全港有天平的地盘巡查，暂时未见违规情况。正在柬埔寨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晚在暹粒出席东盟经贸部长会议晚宴，另外他又同泰国商务部副部长举行双边会谈，就经贸发展议题交换意见。他希望泰国继续支持香港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深化区域合作作出贡献。这就是邱应华上任后首次外访，他准备出席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领事会会议，以及对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国事访问后，已经回到北京。习近平昨日下午结束出席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后，乘坐专机回国。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总理阿里波夫分别在会场外和机场送行。习近平出席峰会时说，当今世界不太平，冷战思维及集团政治回潮，但变与保护主义抬头，上合组织要加大相互支持，防范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他说，中方愿意在未来五年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并将会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粮食等总值1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下周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交通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南边围回旋处。反方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喺西贡消防局。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观塘嘅翠屏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佳廉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长度超过七米嘅车辆咧，暂时都系禁止由佳廉道左转入翠屏道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翻去國內通常會食嘅嘢啦，例如串燒啦、椰子雞煲啦，跟住烤魚啦，跟住蟹煲啦等等嘅嘢。 哇！烤魚咧好耐冇食咯，突然間提起我對烤魚嘅興趣。 喂，我對水煮魚同烤魚咧，我揾到幾間好，係 咪啊？ 幾好食嘅，可以介紹俾你。 烤蛙我都中意，即係講緊烤蛙就係嗰、那個。田雞啦，田雞啦，係、嗯、啊，咁即係唔係個個都中意食嘅，我知道，但我係 O K 嘅，我由細到大都幾中意食田雞呢樣嘢。雖然屋企人都話：喂，少啲食啊，依家啲田雞好多菌啊咁樣。但係我深信咧，依家咁叫澎湃咧個市場需求，其實已經養噶啦嘛，養噶啦嘛。咁當然你話喂養咧就少咗菌，但係會唔會打激素咧？嗱、呢個就不得而知啦。咁、樣不過。即系中意食都冇话日日食嘅，系啊！ 我自己最近咧同啲朋友咧茶余饭后嘅话题咧，就会讲喂，我哋如果翻国内嘅话会食啲乜嘢？跟住咧，我琴日真系遇到琴日一件事，系啦，就系乜嘢咧？我个朋友一夜就将我打沉咗， 做乜嘢？做乜嘢？ 系啦，我哋都会话喂，好似啱啱咁讲啦，翻去国内会食啲乜嘢啦？同埋我哋讲紧以前系两个礼拜到就会翻去食下嘢啊咁样嘅， 因为太方便啦。 系啊，真系太方便啦，所以真系一小时生活圈。 嗯， 好啦，但系咧，佢突然间将一个现实咁样同我讲咗，你知唔知咧？你啱所讲嘅嘢咧，喺国内而家大部分都已经 close 咗啦， 执咗啊，因为 好多都已经执咗啦。 我估有两三间未执嘅，因为仲有上市编号， 即系连锁嗰啲， 系啊，仲捞下捞下，拾下拾下，嗰几间仲喺度嘅，即系九条毛啊，嗰啲都仲有嘅，系啊，嗰啲系啊，咁啊，不过呢啲都希望即系疫情都系嗰句啦，进一步推向，咁你先可以翻去，咁啊，翻去内地，特别喺湾区嘅城市嗰度生活下，感受下啦。我都开始真系好想去旅行啦，即系无论系内地好，即系湾区好，以至世界各地，即系真系按耐不住啦、我问翻你啊，即系搭翻时光机去未有疫情之前，一年飞几多次啊？ 我一年有半年时间唔喺香港、 哇，好夸！但系你系因为做嘢定咩先？ 做嘢， 系你因为做嘢嗱，抌开做嘢先，抌开做嘢，即系真系当traveling 去旅行。 去旅行， 因为做嘢咧，做嘢嗰种游历系唔同噶，做嘢真系做嘢噶，其实即系你系真系可能食下当地美食啊，约下当地朋友出嚟，即系轻松饮翻杯。其实你真系好， 一年都系一两次嘅。同埋我觉得我尤其是我哋做呢个行业咧，即系你知道我哋做舞台咧，真系翻零九二三噶嘛，我哋真系不见天日噶， 系可以不见天日。 系啊，我哋讲紧夜晚十一點先翻到去，翻到去之後講緊翻到可能仲要做啲 paperwork 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六點鐘就起身，跟住就翻工啦。咁所以講緊一翻就翻一個禮拜，我哋瘋狂起上嚟嘅時候，我一個月試過接七個 job 咁，咁所以你係唔會見到嗰個正常嘅時間， 誇張誇張， 會好乾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不定期咧，都會覺得真係要出去行下，真係要去休息下咁樣。 係咁啊，希望大家即係有機會疫情退卻咧 ，take a break 啦。咁啊，灣區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嘅，咁啊，即係東莞嘅米粉啊，中餐嘅乳鴿啊，咁樣廣州嘅雙皮奶 wasabi 雞 啊，可能有真係。 系啊，我以前成日去食嘅。 系啊，咁啊，有机会食食饮饮，玩玩睇睇啦。 或者老师家长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嚟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浅，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无徒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孤陪着你走错路，做对 开心跳舞。或者大家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只看面前彼此所有优点，但求相见，说什么终生爱情长跑要冲线，听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要做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原谅我很细路，无从奋斗，无论与你老到，前途恐怖。只想恋爱似一晚，这种青春算永，何妨展览，如遗憾四百岁。事太好，未曾迷信储蓄得到回报，只爱廉价汉堡，贫穷变散步，拥抱未知数，换个书包与你旅居一个荒岛，神力要做大人共住已经讲究回报，爱但求水泡，沿路丧失信号，无人过警告，投其所好。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阿欧啊，去到今年七月底咧，横琴累计嘅孵化器啊，讲紧港澳嘅企业咧，已经去到582间啊！ 哇，都几劲喎！其实即系嗱，呢、這个都系见到大湾区商机处处啦，如果唔系唔会有咁多孵化器都可以成功孵化到啦、或者可以帮助到咁多企业去做一啲叫做深耕啦，即系用呢啲词语系。比较靠谱一啲嘅、我真心觉得。咁啊讲多少少啦，即係横琴始终都系一个商业区啦，以至系一个创科好大力度嘅一个重点地区嚟。 冇错。咁、 嗯、 尤其是呢横琴最近系澳门啦。所以其实帮助到青年呢提供到一啲嘅资金辅助啦，跟住平台嘅搭建啦，人才嘅奖励啦，甚至系创业嘅环境嘅优化呢，都系令到其实达到582间嘅原因嚟嘅。 哇，咁都几劲喎！其实同埋咧，讲真嘅，如果冇疫情咧，其实有港珠澳大桥咧，横琴都系好快去到。 系啊，冇错。 即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你话疫情仲有喺度发酵紧，或者仲有喺度嘅时候咧，咁嗰啲港珠澳嗰啲牌咧。其實你喺香港街路面都少啲見，即係黑色嗰啲牌啊，即係喺你平時個車牌下面 有三個牌啊嘛，而家 係啦係啦咁樣啊嘛，咁而家都真係少咗啲見喎，係嘛？ 少咗少咗好多。咁、另外咧就係講緊我哋上次可能節目都有講過啦，而家可能澳門好多車去橫琴，其實都唔需要再申請啦。 係啊， 咁嚟緊其實我都係期待緊啦，港車北上嘅時候，我係點樣可以揸住自己嘅車，可以去到國內就咁就食嘢啊，去到澳門玩嘅。 一秒钟好吗？哎、hey, ，bro， 知道我想得太多，你是要做阿哥，打来真金句话得一句咁多，为我身上士气，拍住相机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 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啊、如悲伤公式得如流行情歌，如抑郁简单得谁来同情摸摸。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翻咗 own way， 冇谂过要死，我知 I'll be OK。营养瀑布灌入我个大脑，话继续撑住我，但我实际上虚不受补。参透大师万字 ，positive energy， 搵埋风水师帮我医，不用治。朋友似分到机大过，对住我分话再谈因果。收咗线都加咗 WhatsApp， 你嚟跟住我走。夜可为真我的旧，太宏观就快呕。要 keep calm and think too big， 医翻好先再 sick。继续追求每个理想 ，can't not seem to be big、huh?。何以再为我，我冇饥饿？何以再劝慰我以罐头？谈话泥汤那么温暖，但这是个炎夏，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大道理，我自负自卑，我自欺，做自己。 真係好明顯將即係一個疫情打過嚟啦、嗯、就將成個步伐呢拖慢咗好多，呢、這個亦都係真相嚟。因為我記得我哋 day one 做呢一個節目呢、 嗯、 其實以為疫情冇玩咗幾年啦，首先 係囉，跟住仲期待我哋喺國內度同大家做節目㗎。 係啦，啊點不知佢一搞呢搞咗咁耐。咁當然而家市傳一啲 news 就話唉究竟二十大之後會點呀咁樣咁、嗯、即係你都知道其實即係成個唔好講，淨係灣區啦，全個世界啦。咁你有啲嘢唔停得噶嘛、嗯？你十月尾啊世界盃啦，係咪先？咁跟住你又有好多峰會要開啦，咁有好多大會要開啦。咁年尾內地 GDP 搣唔搣到個 5.5 咧？咁你通關，你有旅遊業，你有其他內需，你先可以再勁抽啲噶嘛。咁所以啊，裏裏外外都係。麻煩啦，即係頭先嗰一節我哋講飲飲食食買買玩玩開心嘢，另外真係賺錢啦，去到頭先你講孵化器啦，我想開廠啦，開企業啦，開分部開公司啦，翻大陸發展啦。都是棘棘地，老實講，真係、嗯。 不過我有咁睇嘅，我覺得如果我哋有一個通關嘅藍圖啦，即係你大概有個時間表啦，咁、嗯、會令到大家咧可以準備好啲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停有陣時唔係一件唔好嘅事。 嗯。 點解會咁講呢？就係、是、哦，原來我哋透過今次停咧，有好多政策上嘅嘢發現咗嘅。係 係 係係。係啦，即係例如我哋會發現我哋汽車嘅通關點樣去做得好啲啦，或者哦，原來我哋中間要檢疫嘅有啲車輛上 嘅處理。你嘅説法就係、是睇急就章， 系啦，但系咧，我覺得喺一啲規章上啊，或者喺融合上啊，點樣喺一啲政策嘅層面裏面可以先做好咗，咁讓到大家咧一翻到去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個充足嘅 配套咯， 配套喺裏面啦，係啊，即係例如啦，我哋啱啱最近有講過啦，八達通呢個配套啦，可以翻到國內用啦，係啊，等等等等嘅配套，仲有其實係講緊我哋法律上啦，或者我哋生活上嘅，例如係 呢個社保計劃啊等等，其實都會讓到大家有一個充足嘅準備， 係 同埋已經有一個完善嘅計劃喺裏面咯。 嗯，咁啊，睇下即係都係嗰句啦，一句嘅疫情。走未有得玩咯，大家開開心心啦。好咁啊，留喺香港都要開心啊嚇，揾啲地方去下。不過天氣都熱熱地啦，咁啊，去室內嘅地方就會 OK 啲啦。哦，聽只歌咧，完結我哋今日節目啦。多謝我嘅好拍檔 PC，thank you， 多謝，拜拜。 If this is over, don't